江，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铜林传》。 老侠客谈笑龙君桃源桃洞篇。 半脸往下一沉，大有六亲不认之势，在座的人脸上发烧，对这老头十分的怨恨。可正这阵儿，张芳站起来了。这张芳的脸皮比谁都厚。张芳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坐到老庄主对面了。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说两句。老庄主，你了挺好啊。是啊，不错。方才人多势众，这老庄主还没注意看他。一瞅这小伙子，哎呀，长得太难点儿了。这是哪位？方才介绍没记住。刚一迟疑，张芳把胸脯一拔，老人家，我自我介绍介绍吧。我的授业老恩师，普陀山的观主，81门总门长，乾坤八大剑侠排行第四，81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庄主就一愣，欧阳修是81门总门长啊，怎么收了这么个徒弟，其貌不扬。甭问，大概有特殊的本领，要早知道这样，我还真得跟他近乎近乎。老庄主站起来了，原来是少剑客，失敬失敬。行了，不要失礼了，坐下吧。谁给你失礼来的？接茬他往下说，另外呢，我爹大概你也听说过，瓜州小王家庄的铁扇子先风流侠张子美，张炳是也。我师叔 就是威震天下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人送绰号病太岁，打遍天下无对手第一的高人张方。老头一听气乐了，好，难怪少剑客五官貌相与众不同，闹了半天你的能耐也是天下无敌哟。哎，那是开玩笑。老爷子，言归正传呢，方才呢大家都说过了，我们实在没咒念，故此来求助老英雄。您呢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吧，您给搭搭手帮帮忙，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怎么难啊。您呢也经验丰富，您就给打探出来我师叔佟林是死是活，这不就完了吗？再说事成之后我们能白了您吗？必有重谢。老爷子您看怎么样？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们老少二十来个人真哥求您一回，张了一回嘴，您就忍心驳我们的面子吗？我这先谢谢您。您看张方没皮没脸，说话滴水不漏。老头听罢之后苦笑了一下，少剑客，方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哎，听见了，一个字儿都没忘。既然你都听见了就好，我不敢得罪剑山，如果说我进剑山一趟，我打探打探佟侠客是生是死不成问题，但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富昌就有所觉察，一旦知道了他就怀疑我是官府的人，马上发兵攻打天险庄，我这点力量怎么能敌得住人家？要那样我岂不引来大祸呀？我不为我自己着想，我也得为我们天险庄一万多口子着想。少剑客，你说这不叫我为难吗？张方刚想往下说，眼前黑影一晃，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横在张方跟老庄主中间，声音洪亮，大哥，我说您这儿怎么来着？您不是这样的人呢，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得罪了英王，得罪了剑山，那算什么呢？老哥呀，听兄的话，答应了。我这家这声音嗡嗡的，震的这屋里头只有回音。大家闪目一看，一条大汉站在屋当中。就见这大汉呢，比老庄主桃园那个还高着半头。真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大鼻子，鲶鱼嘴，两颗蒜瓣牙支出唇外，扎里扎沙一部连动胡子，不过那胡子都是红的，那头发也是红的，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大带，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鬼头刀，这把刀跟农村铡草那铡刀差不多少， 红刀带在胸前飘摆，真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又好像那判官转世投胎，大怒的一脸往这一站，跟影壁墙相似。在座的人都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主是谁？这人啊可了不起，人送绰号威震西川一声雷，姓倪，叫倪滚倪泰山，倪滚倪大侠。这个倪大侠跟本庄的老庄主桃园交情莫逆，40多年的交情了，不分彼此啊。有什么话说什么。今儿个上这串门来了，哎，正赶上这件事儿。因为他常来，用不着门上通报，所以呢，来到待客厅屋里的谈话，他全听清楚了。他一看他老哥哥吞吞吐吐支支吾吾，那意思不乐意，他有点等不及了，顾死进来一顿雷烟火炮，把桃园给批评了一顿。桃园拿他一点咒念都没有，兄弟，我还没看见你呢，什么时候来的？早来了，在外边偷听你们的谈话，我全听清楚了。兄弟，你坐下，坐下，来，我给你指引指引。甭介绍了，我都知道是谁了。哎，我老哥哥，大伙求你一回，不太容易张嘴。你想想，这都是什么人物？上了年纪的是程立明的侠客。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年轻的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家从公馆80多里地到了天险庄，你再为难也得打压往肚子里咽，也得成全成全大伙，你说呢？哎呀，兄弟，既然你都听见了，那我说的话你听见没？听见了。你这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你惧怕鹰王，你惧怕剑山，这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天险庄归不归大清国管？归吧。现在不是你孤立的对付剑山，你背后有大清国的朝廷支持，往眼前说，你有钦差年的人的支持，你怕什么？现在就跟官府联合，年的人可以派军队保护天险庄，有军队给帮忙，你还怕什么？哎呀，桃园真没想到这一点。兄弟，你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事儿刚说到这儿，镇东侠站起来了。好好，这位朋友所说的真是金石良言，我代表公馆，代表年的人，我把笔交给您，只要您肯于给我们帮忙，我们一定派军队保护天险庄，作为交换条件，不知道老庄主以为如何？那妥了，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事儿我答应了。哎，大伙一听乐坏了。这时酒菜摆上，就在大厅众人开怀畅饮。镇东侠问桃园，老庄主，您准备怎么办呢？哎， 方才我考虑了一下，派别人进剑山我不放心，我想我亲自去一趟。太好了，老人家，你什么时候去呢？事在紧急呀，明天早晨我就出发。什么时候回来？掌灯的时候吧，掌灯前后我肯定回来。不管佟侠客是生是死，是怎么个情况吧，我一定摸清楚回来禀报诸位。一言为定了。大伙儿一想，这离着建州80里地，年的人和其他的人都挂念这件事儿，我们就没必要在这等着了，不如回建州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等明天掌灯的时候我们再来，跟老庄主和泥滚一说，哥俩全同意。就这样，大家吃喝之毕，说了几句客气话，上马回建州了。他们回去听信儿，咱们不说，但说谈笑龙君桃园桃冬天呢， 在心里头非常清楚，此一番进岛凶多吉少啊，一旦叫人家看出破绽，就有去而无回。所以呢，临行的时候把家里的事情委托给好朋友泥滚泥大侠，然后带着他儿子，带着他徒弟爷仨，携带重礼登上大船，直奔剑山。老头子坐到船头，儿子跟徒弟腰中带着兵刃站在身后。过了绵江，来到剑山的水域，刚来到9转18弯，就听见呼哨一响，弹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从芦苇和岔岗之中窜出10几只小船，把去路给拦住。这些兵丁抬头一看，认识陶大侠，因为呢双方互有往来，陶大侠也不是来过一次了。当头目的赶紧就抱拳，哎呀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大侠驾到，您老人家听好啊，陶大侠您听好吧。陶元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辛苦了，哈哈哈哈，托众位的福，我混得还不错呀。各位，我想进山拜见英王千岁千千岁。可以可以，您随着我们来吧。有的陪着，有的到里边给送信儿。等弃舟登岸之后啊，大帅谭天谭桂林率领8个金刚4大天王偏副众将在码头迎接，赏的这个面子就够小的。为什么如此隆重呢？前文书咱说了，天险庄、段家庄、剑山，实质上就是鼎足1/3之势，实力都不小，他们是互相利用，互相帮忙， 就拿谭笑龙君逃元逃得下来说，他的天险庄光能打仗的庄客不下5000名，战船无数，实力相当雄厚。英王对天险庄早就垂涎3尺，总想把这地方占领，但是还有点怵头，知道谭笑龙君不是好惹的，怎么办呢？就采取柔的政策，双方呢互相往来，年节送礼，红白喜事互相都参加，打算用这种办法把陶大侠给笼络过来。所以天险庄的大事小情剑山都鼎力相助，相反的剑山有点什么事儿，天险庄也给帮忙。所以今天陶德侠这一来，英王派大帅亲自迎接，双方见面之后谈天一笑啊，老侠客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见我们千岁恐怕有事吧。不，谭大帅，老小来呀，没别的事情，只因今年是个丰收年，我来给王家千岁拜个早年。怎么后边那2条船上带了点小礼品给英王千岁进贡来了，望求大帅笑纳。老侠您太客气了，礼貌太周到了，走吧，我们英王正在天王殿恭候。说着把爷仨领进天王宫，这个地方叫天王殿，上次张方来的时候咱们详细交代过，这座大殿金碧辉煌啊，16根红油漆的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3个胖小伙子搂不过来，天花板上全都是日月星辰，正中央还有一盘龙，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龙尾朝上，龙头朝下，龙嘴里叼着一盏8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边点一根蜡烛，这屋里就照得亮如白昼，而且瑞彩千条，光彩夺目，这是无价之宝啊，白天有时候也点着，为了迎接陶德侠，英王将旨把灯点上了，在两旁是240名俊男少女，身披锦袍，分列西东，地下是1丈多宽10几丈长1寸厚的地毯，又打门铺到天台边上。可是英王呢，因为今天不是大朝，为了迎接陶德侠，所以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在天台上坐着，在台下边设了座位，身旁有几位大臣在这陪着。桃园进了天王殿，一看英王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软烧团花袍，天凉了，外边披着貂皮的斗篷。英王富昌啊，长得漂亮，你别看那么大年纪了，那脸上几乎没有皱纹，3绺花白的须髯